教得土特区新闻报道。今日是6月8号星期日，先为大家报道交灯的暂无新闻。会员 Lin Win Chin 和杨俊 B 飞大闹讨论区，结果先后被封锁，详情由交灯私打报道。 两位会员 MK 情和杨俊 B 飞晚上先后被动议封锁，两项动议均获得通过，各封锁三日。事源杨俊 B 飞一如以往咁发帖挑衅同埋辱骂 MK 情，并指 MK 情以分身账户同自己谈情，而 MK 情就话冇办法接受杨俊 B 飞羞辱佢自己嘅女朋友，就喺感情台洗版表示不满。有会员即时发起封锁 MK 情，而杨俊 B 飞则被控人身攻击而导致讨论区混乱。两项动议均以短时间内取得50正皮而通过，有会员认为起诉公投太易通过，权力好容易咁被滥用，亦有会员表示今次嘅事件已经完全打破星期六冇人上交灯之传说。 而喺 Lin Win Chin 因为洗版而被封锁嘅同一时间，会员求求其其者亦一度被封锁，最后获解 ban， 详情再由交灯私打报道。 会员洞华田走兵报称，另一位会员求求其其姐被无故封锁。据洞华田走兵讲，求求其其姐的确是 MK 情的女朋友，会使用同一部电话登入，而不是分身账户。后来管理员交流流上水，表示搞错了，并将求求其其姐解封，但没有透露封锁的原因和查证内容。会员对这件事表示质疑，不过未有人提供相关的证据。亦有会员说，如果每位分身都自称说有一个共用电话的女朋友，交灯将无法阻止任何分身。亦有会员说，会员不应该因为对 MK 情存有偏见，于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咬定求求其其姐是分身。管理员暂时没有作进一步的交代，亦没有透露查证分身的方法。 五月之星结果出炉，知服其大吾同埋乌大龟成为双冠军，详情由交灯私打报道。 五月之星结果已于6月7日晚上公布，会员大吾与乌大龟同时取得16票成为双冠军。是次每月之星活动首次以交灯投票系统进行，整个投票过程保持匿名，而投票结果只于投票完结后显示。负责人遮打罗夫 ID289 认为比以往更为紧张。上一次双冠军情况出现于2013年7月，当时7月之星为四叶妹妹和一个 ID 为6124的表情会员。 早前多位会员共同制作的阿王 Icon 系列，现在已经登录到 Icon Plus 和几个电话应用程式。教皇 Icon 系列主要由会员新妮妮、毒撚蒙蒙、番茄伊贝和有田春雪制作，并且已经由 BB Laura 集合到 Icon Plus。 Galica、Holo Garden 和 SSD 亦已经先后将教皇 Icon 纳入到应用程式。会员如果想使用教皇 Icon 系列，请会员自行更新。早前多位会员报称 AdBlock 失效，无法在交灯拦截广告。会员番茄伊贝提供方法，会员对于番茄伊贝的帮助表示感激。多位会员表示，如果交灯遇到财政困难，会非常乐意捐款，但是不愿意在交灯见到广告。但亦有会员认为交灯有广告是商业决定，并且呼吁其他会员不要用 AdBlock。 管理员对有关的事宜暂时未有回应。Zen 同埋春花秋实再次因为鞭尸而被动议封锁，佢哋两个喺上次公投之后并冇改过迹象，于是再次引起会员不满，发动又一次嘅公投，最终两项议案均未能通过。有会员认为留意文章日期系读者嘅责任，旧 post 都有佢嘅阅读价值。喺临时议案生效之后 ，Zen 同埋春花秋实已经分别被起诉咗2次同埋3次，但系全部都未获通过。会员有木热内卢在5月25日就交灯版规修正议案动议其公投法， 作出动议，并发起两个星期的公投给会员表态，如今终于获得通过。根据议案内容，会员可以自行动议修改版规，如果修订顺利通过公投，管理员应该考虑接纳。这个议案最终以大比数通过，由于目前交灯未有公投法，此公投并没有正式的效力，因此管理员不一定会接纳。之后看看今日的报章头条摘要，明报头条就报道各政府部门对于占中运动的准备情况，文汇报和大公报头条就报道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批评占领中环违反香港法治，苹果日报和星岛日报头条就报道有关星小学统一派位昨日揭盅的情况，城报头条就派记者亲身走访露宿者、社工和义工，希望向读者呈现一个比较立体的社会现象。香港商报头条就分析世界各地的经济状况，而新报就报道台湾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因为营运运动彩券竟涉100亿新台币，并且扬言要向外界公布香港马会的真面目。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持续影响华南沿岸，预料该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而在下周的中后期，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华南沿岸，而一个广阔的低压区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0度。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